就伤不疲倦。大雨里狂风吹，就是爱的滋味。未来没有终点，爱没有起点，渐渐追逐你的永远。 Say you love me far away， 爱就是这么来。

也该谢谢了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吧。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忘了往日欢颜，也许是由于